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洪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。 中药西药不能比，七心八肠九支照，健康长寿全做到。你就知道我能把它分析透，然后呢还能把它分成九大功能，然后还能把它编成顺口溜，你知道这得用多少心血吗？ 听起来就这么几句话哈， 这就叫 你这几十年的心血和汗水啊。 这就叫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就这么简单。听起来哎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这不这一声窗户纸一捅不就破了吗？可是捅破这声窗户纸几千年也没捅破，就这么一层薄薄的纸几千年没捅破，所以吧老也搞不清楚。那么呢，我就是在实践当中结合理论，结合卫生太学，这层窗户纸就给它捅开了。捅开之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明白了我就把它研究透了。那么把这件事明白了，研究透了，那中医里边那些未解之谜，你老葫芦盖盖摇不行啊，你老在那块蒙不行啊，是不是？那你把这个谜揭开了，那大家不就清楚了吗？那么一果二天三免疫，这一果是什么？一果我把它形容成国防军。人体不是一个小社会吗？不是一个小国家小宇宙吗？那人体这个小国家就没有安全吗？一个国家有安全是吧，对内对外，对内靠警察靠法院靠公安局镇压这些坏人，打击这些坏人，那国家长治久安。那敌人呢？敌人进攻你不能搞警察搞法院去，那得靠强大的国防军，对外对内就都那就平稳了，国家长治久安了。 都得需要有保障哈， 都得需要有保障。那我们人类这个小社会呢，也有对内也有对外，对内防止什么呢？所以呢这个内部就产生矛盾了，这个是内部系统不起作用了，就是出问题了。那么对外呢，敌我矛盾，对内部是内部矛盾，对外是敌我矛盾。对外防止什么？真正防止的是病菌病毒， 这是最大的敌人哈。 对，这是最大的敌人，你不把它防止住，病菌病毒进来了，各种炎症来了，各种传染病来了，这瘟疫爆发了，都是病菌病毒。所以这个小社会它的安全靠什么？靠国防军。谁是它的国防军？就是这个友谊军。为什么说这友谊军是人体健康的国防军？因为友谊军把我们整个这个阴，友谊军是阳吗？这个阳把整个这个阴全都包裹起来了啊，从里到外就一处空白的地方没有。所以它也叫菌膜屏障，也叫菌膜免疫。 菌膜免疫， 菌膜免疫，黏膜免疫。说黏膜免疫，黏膜不能免疫， 这跟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个免疫不是一个概念啊。 这不是一个概念，它是国防军吗？防止敌人入侵的吗？要不然就灭亡了吗？这个呢就是菌膜屏障、菌膜免疫、黏膜免疫， 全靠的这个正气啊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啊。那么这个有益菌在我们这个人体是怎么分布的？就这国防军是怎么分布的？那咱得知道啊，两个国家中间这条线，这边界线是不是？你不能有一个地方这块没人管，你这块没人管，敌人一看这块没人管，搁这就进来了，这就不行，就必须得堵得严严实实，所有的病菌能攻击的地方，全由他把守。眼睛，病菌攻击不？病菌来了，眼睛不就发炎了吗？发炎了，不就开始闹眼睛了吗？是不是？ 红眼病 哈。红眼病。 结膜炎、角膜炎 啊。结膜炎、角膜炎都是炎吗？炎就是病菌来了，病菌在上边占位了，它占位能占位就能定址，能定址就扎根了，就在这安家了，就给在这块就繁殖了，繁殖了就发炎了。发炎了就糜烂了，就溃疡了。所以眼睛上有多少国防军在这看着呢？一颗，重量是一颗。你这眼睛都瞅不着那个小玩意儿，它有一颗重。这一颗重是多少数量呢？是750亿。那是750亿个国防军在眼睛上看着。他就在眼睛上啊， 相当于我们部队的一个军了哈。 那一个军哪有750亿啊？就整个眼睛上，它就形成一个菌膜、黏膜、菌膜屏障。这回病菌就不能来。病菌来了，它分泌溶菌酶， 那个的武器哈。 对，它分泌抗生素。为什么抗生素能杀死病菌？抗生素为啥能杀死病菌？抗生素是有益菌分泌出来的，所以生产抗生素啊是利用了这个原理。但是呢，它的抗生素是死的，这有益菌是活的。你来不同的敌人，我用不同的武器，所以就是猫在这块儿，你老鼠它不敢来， 它有它的手段。 对，你老鼠要逮着它就敢来，它俩就是这么个关系。所以这750亿。把眼睛就给全保护起来了，那么这一保护起来，眼睛就啥病都没有了。人为什么小孩没有眼病？都为什么老了，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？ 这个机能衰退了。 啥叫机能衰退？说机能衰退，人家没有感觉。你说国防军老了，说他还有抵抗力吗？还有战斗力吗？敌人再来的时候，他打不过人家。所以各种眼病就出来了。所以治胃病，怎么治胃病？不是老了吗？大自然就给我们增一回兵，就生下两小时就开始征兵，到第七天前就征够了100万亿，眼睛这一刻750亿就征够了，就整个眼睛全保护起来了。随着人的年龄在增长，我们的阴的细胞在老化，这个阳的细胞也在老化。 就像你说的哈，他俩是互相影响的哈。 啊，所以人老了，这皱纹就多了吗？是吧？眼角皱纹、额头皱纹、眼睛就开始花吗？ 对， 就看不见了吗？为什么？细胞老化了吗？减少了吗？那你这是阴老化了减少了，那阳不老化减少啊？阳也老化减少啊？那治胃病呢？就是要给眼睛征兵。你不都老了吗？哎，我就这回给你征年轻力壮的。你这一辈子不就争一回吗？最后我天天给你争，怎么争呢？就是把那微生态制剂就往体内服，口服。一般来说呢，正常的哈，一般就是胶囊啊，一天三次，一次三粒。要是急性眼病，你不光吃，不是三粒，你可以加到6粒，还可以加到9粒。这个6粒就比三粒来得快，9粒比三粒有劲儿。就是内服，内服它能消灭外层这个敌人吗？它不能，但是它能在里边内调，因为阴阳吗？阴阳二气相互转化，相互调节。为什么眼睛花了？老了，细胞老化了，它就自然就花。可是呢，这个阳一进去调这个阴，这两种细胞吧，一相互转化，一相互调节，把这个阴给激活了。把老化那部分给修复了，修复了， 你就不眼睛就是不外用，按道理吧，就再拿三粒，搁温水泡上，你泡上半天或一天， 嗯， 然后用纱布就蘸这个菌液，就蘸这个正气，就蘸这个国防菌，然后你就贴在这个眼睛上，这就外敷，内外加工，这一内外加工，这就来得快。你比方说，那是2006年，有一次我正在讲课哈，就有一个客户就来找我来了，他说：“你看看我这两个眼睛，都有一个多礼拜了，闹眼睛，就眼睛发炎了，两个眼睛通红通红的。”他说：“你说这打针也不好使，这吃药也不好使，眼睛痒啊，难受啊，挠也挠不了啊，黑天白天睡不着觉， 遭罪哈， 遭罪。”他说：“你说这可咋整？就是这个肠炎、胃炎、消化系统腹泻，只允许那个包装盒上写上这样的字样。 那为什么这么局限呢？ 没有人研究这个事儿啊。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微生态制剂就是管肠胃病的。我把中医这套理论研究透了，什么是元气？你看，父母之精和后天自然清气，这为一阴一阳。那这个自然清气是啥？我发现了，它就是这个有益菌，也叫国防菌，也叫天敌，也叫第二基因组，他们之间相互转化，相互调节，它是国防菌，哪是只管肠道和胃呢？它是整个机体全被它包围了，所以就不允许你说这东西能用眼睛。那么这次呢，为什么我来讲治胃病呢？那之前那就是咱们朋友之间说一说，聊一聊，就像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就这么聊，你说他就非常非常的惊讶，哎呀，你把他全悟透了，因为他是学医的，他说你这不都成道了吗？他说这你可不得了啊，所以吧，就是把他用在任何地方都是这一个原理，他没有第二个原理。人的病不是治好的，是调好的。眼病，眼病有多少种？那太多了，尤其糖尿病眼病，是不是？ 白内障、青光眼， 飞蚊症，是不是？眼干、眼涩、迎风流泪、撒眼，这个眼底出血、视神经萎缩、光斑变性，这个阴出问题了，是内阴出的问题。你说现在科学造的不都是外阴吗？外阴能把内阴的问题解决吗？内阴已经出问题了，你拿外因来解决，为什么这个眼睛这一上午贴一上午好了？是因为那是病菌病毒在上繁殖了，是国防菌抵挡不住了，病菌病毒就占位了，就定时了，就繁殖了，就发炎了，两个眼睛就特别红特别痒，是不是？是猫和老鼠的关系，不是老鼠药和老鼠的关系，这多简单的道理呀。所以它一贴病菌就，猫一来了，老鼠它自己就跑了，这就叫什么呢？以病防变。你已经得了眼干眼涩了，我就防止你变呢，不让你发展，就能让你改善。 嗯， 你说你就保证不了它发展，说你能改善的吗？不都这么简单的道理吗？ 这个老花眼它也不是病菌病毒引起的，它也有作用。 这不是阴出的问题吗？那有益菌不是阳吗？这个阳不是调的阴吗？阴阳不是调平衡的吗？调阴阳平衡不是治阴阳平衡的，拿啥调？不是拿药调啊，那药是死的，它这是活的，它是两个活物。 不只是针对病菌病毒， 它针对病菌病毒的时候吧，它就叫正气了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了，邪就不敢再来了，就没有炎症了。那已经得了炎症的呢，那你说那怎么办呢？针对阴它就是阳了，它就叫阳了。针对那个病菌病毒，针对不同的对象，它有不同的作用，不同的功能。你看这有多好啊，因为它是有生命的，是吧？它不是死的，要是死的它只能有一种功能，因为它活的，这人就活的，人啥都能干，每个人都有很多功能呢，哪能说就会吃饭呢？非常有意思，所以要把它研究透啊，那是奥妙无穷啊。我今天发现一件事儿，我明天又发现一件事儿，20来年我得积攒多少， 这叫经验。 有的是你主动的， 没有主动问的， 主动告诉你的。 那我们的疾病也不能说的这个不对那个不能做，什么都按部就班去那么做，那按部就班就是导致病越来越多呀。那怎么解决呢？就这条路走不通了，我们能不能再宽一条路？宽一条路你得鼓励呀， 认同一下， 支持鼓励。那么这个微生态医学呢，恰恰就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，它符合了自然法则，它属于自然规律的问题，自然平衡的问题，自然法则的问题。这个一切呀，就是事实说话，实践来检验它是不是对的，是不是？就是咱这个人吧，就一辈子没说过谎，能编这些个科就骗老百姓，那有意义吗？就是我自己亲身体验，就是因为这个常规的规律，就是人老了叫眼睛不花，就是40多岁 老眼 花，50来岁就开始花，叫花不花，47、8，那我也不例外呀。我花的比较晚一点，你看我还又磕手搓又画画，说我净干累眼睛的活，但我花的还不是很早，50，花了。 嗯， 那时候刚开始花的时候吧，我愿意看报纸，看那些新闻啥的哈，但是我不用镜子，有的时候看的报纸啊就特别特别费劲，使劲瞅也瞅不清，累眼睛。我呢借镜子看，在单位我说你看谁有那个花镜借我，一戴上一瞅，哎，就真起来， 嗯， 特别清晰。整个医学技术、科学技术都是外因，我们这阴阳是内因，是与生俱来的。你人造的外因，你调不了我们的内因，你只能缓解，只能控制，只能减轻，甚至有的时候连控制都控制不了，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。你主要矛盾解决，你用什么办法，都只能控制、缓解、减轻，都不能彻底解决。主要矛盾一经解决，其他一切问题迎刃而解。那我们今天整个身体主要矛盾，那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针对病菌病毒，这是主要矛盾，这是引起发病的。那么呢，这个正气就解决了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那我们这阴机体失调了，阴阳失衡了，是阴失衡了，那就针对这个阴，那它又叫阳，搞这阳调，这俩问题就都解决了。所以李时珍说他清晨喝上一升鱼，返老还童天地久。李时珍说在那块瞎编忽悠老百姓，不可能的。原来呢，我这眼睛吧，在农村干活的时候啊，就是一迎着风走，我眼睛不敢睁开。 哦， 老扎眼，老蛐蛐子，怕风。不有的人叫迎风流泪吗？我不是流泪，这风一吹吧，也里头难受，痒还不是痒，疼还不是疼，反正是这眼睛得一直这么眨来缓解，就睁开一会儿都受不了。那你说这咋好啊？那后来呢？就现在怎么迎风啊？眼睛一眨都不带眨的，不难受了， 好了， 好了。那么岁数一大了以后呢，哎，我发现他疲劳，他爱疲劳，这疲劳也是阴失衡了，有时候自己也贴，那我就感觉到眼睛这个视力还保持得很好，那一般的同龄人眼睛都不行，所以就经常做做体检啊，说这个早发现早治疗这是有好处的，但是早发现治疗不了呢，还早吓死。所以我那次呢，我实际我知道我身体好，实际我从来都不做体检，我就是在10年前我检过一次，就那次体检医生就非常惊讶，他检查我的心脏，哎呀，他说你这都快60岁的人了，怎么心脏跟20岁人一样？ 哦， 就那个时候，后来我就知道 我的身体心脏跟20岁的人一样，我就给我自己60岁的年龄，50岁的相貌，40岁的体质，30岁的心态，20岁的心脏，15岁的营养圈。你知道啥营养圈吗？指甲。 指甲。 你看我这指甲，这叫营养圈。它不是这俩，你看这个，这是小拇手指头，这营养圈 聪明 也这么大。 你的一切感悟都是从实践中， 都得从实践中来，都得有底气，有根据，有理论。就是咱说这个吧，10有8 9能成的事儿说，没有边没影的事儿，你说他干啥呀？你老这么说，这个人就不值钱了，就没有人尊重你。所以我说，治胃病就是胃病先防。你比方说哈，有的人呢，骨盆移位，骨盆移位吧，他表现出来，这眼睛吧，一个高一个低，有一个人你要往下耷拉着，他俩不平衡。 还有这样的病 例？有的人那个嘴呢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嘴角一个高一个低。 这你遇到过？ 遇到过呀。 哦， 就有的这是骨盆移位，有的是脊椎错位，压迫神经引起的，这样的他就慢，见效就不明显。所以它为啥叫综合调节平衡？它不是一个因素引起的疾病，哎，这个就不行。哎，这不是有压迫，神经压迫引起的，一般就是慢性，就3到6个月改善好转。 硬伤啊，不好解决了啊。 对， 比如说你先天的， 那学校的现在孩子，那么点就戴个小眼镜，你说那是啥原因呢？你不能全都赖电脑、电视、手机。有的小孩不怎么看电视，眼睛也出毛病，那家里大人怕孩子眼睛出毛病，不让他看电视的，那你说眼睛怎么坏了？就是阴阳失衡。那我说牡丹江那个从小生下来就夜盲症，就先天，你先天也是阴阳失衡，那搞阳一条平衡了，你先天你老了那还过来了。你看这个事儿吧，只要不是亲眼看着的，谁还不信？一般人不会信。你看我们在绥化就碰到这么一个朋友啊，他说他眼镜怎么戴呢？他眼镜吧，这个平时他不是这么平戴的，他眼镜得这么立起来戴。他要是这么平戴吧，他瞅人哈，一只眼睛瞅人在天上，一只眼瞅人在地下，他眼睛出毛病了。所以他把眼镜吧就立起来了，完了这个人呢，这他俩就平衡了，这人就正常。他就非得把眼睛一立起来，把眼镜找平衡。眼睛要平衡戴着吧， 斜的， 就正常戴着。这个眼睛瞅在天上，那个眼睛瞅在地下。他把它立起来，哎，就都在地上了。 什么样的这个病都遇见过？ 对呀，你就是做年头多了嘛。这个只有靠自然法则，靠调节阴阳平衡。人家中医的核心理论就是调节阴阳平衡，它是一条规律，自然规律。你违背这个规律，你不可能有什么进展。你符合这个规律了，它自然它就好。 那是道不是术啊。 对，这就是道。那你道出问题了，阴出问题了，是不是道出问题了？道出问题了，你搞术解决那解决不了，只能用道来解决，只能用自然规律来解决。所以这个有益菌，那么咱今天明白了，就这种活的东西它才能够解决平衡的问题。每一个有益菌这个单细胞都是生命，100万亿，所以他俩呢相互调节，相互转化，眼睛就没问题了。咱们今天讲治胃病，第一个把眼睛解决了，不得的以后胃病先防了。眼睛难受你就把它泡成水纱布蘸上贴，你看看这个治胃病就有多重要。但是治胃病必须有理论，任何事物都有理论的支撑，没有理论的指导那就蛮干，有了理论就要有道理，有了道理你去实行就有效果。 这个有些理论呢是在实践之后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完善才得出来的，是吧？ 没有实践不存在理论。为什么我自己创造一套理论？这个理论来源于哪？来源于实践。如果没有这个实践，你根据啥你造理论？ 你先发现它有作用，再琢磨它为什么有作用。 对了，那么它的机理呢，就是我们老了，国防军老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征兵吧。有了新的国防军，因为这个我们用了 青春双歧杆菌，就把我们老了这个细胞，它俩相互转化， 在调节眼病的同时，其他的不适也是一举多得。 对，它只要一平衡， 那这么说，这个适合一体多病的啊。 那一体多病，你不管有啥病啊，你不管有多少多病、多少种病啊，它都是不平衡引起的呀。那你要给它调平衡了，它都自然康复。治要能治好，咱今天讲这玩意干啥？是不是不多余吗？就因为治它不符合自然法则，有的时候我说过，它越治越不平衡。你把这个阴都给伤害了，把阳也伤了，所以中医说嘛，有伤阳气而病者，不可治也。所以他说呢，这个无处不宜紧护，就说这个机体呀、非常重要。必须得保护好， 时时刻刻都要保护好、 时时刻刻得保护好、药不可轻视也、你把阳气伤了，这病就再也好不了了、那我们呢是老了，有的是老了就阴老了，国防军也老了，他自然眼病就出来了，再加上病菌病毒再进来了，那就更完了。这个就这么说，有人不信不要紧，一个是你自己能不能去试试，第二个你能不能去观察，你去了解，你看谁用的有效。所以我就说嘛，这个治胃病啊，不能口嘴说，咱得让真正的让咱们国人受益。那么呢，这个治胃病啊，就是我说这个国防军眼睛，这是一刻我们明白了，整个眼病就得救了，没病就防病了，有病呢就能防变了，而且还能改善好转。那么鼻子呢，鼻腔里边有多少国防军呢？十克， 比眼睛还多了十倍， 比眼睛多十倍。眼睛一克是750亿，鼻腔里边是十克，7500亿国防军在里看着。为什么鼻腔里头要有这么多呢？因为我们要呼吸，空气里边有病菌病毒。古代那个风怎么写的？就是这个几字里头搁个虫， 繁体的， 就是空气里边有虫，这个虫是因为太小眼睛看不见，管它叫虫。今天搁显微镜看见了啊，不叫虫，叫菌，叫病菌。这个瘟疫，好多瘟疫啊爆发的时候就是随着空气传播。 那有一种病叫破伤风，这个风字就这个意思了。破伤风， 破伤风， 对， 就是病菌感染。有时候感冒，有时候也不叫感冒，叫伤风了。伤风的也是感冒的，对吧？就是受到风的伤害了。因为这鼻腔啊，通五脏，这是得病的病菌病毒的一个通道。 关口， 关口。说这个关口 需要重兵把守啊。 对，得搞重兵把守。 所以它的数量， 所以得有7500亿。说病从口入，你把嘴闭上，它就进不来了。可是鼻子你不能把鼻子闭上。是不是？因为你一分钟都不能停，它总得要喘气儿。可是你在呼吸的时候，这个虫随着空气就进去了，进哪去了？进到五脏六腑去了，这就五脏六腑开始糜烂，开始发炎。所以这个是关口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，搞7500亿给它把守。你看眼睛吧，它不是，它就一刻就行，它搁眼睛往里进进不去，这眼睛有挡子呢。它这里头它是呼吸的地方，虫就容易进去，容易引起什么呢？气管炎、肺炎、肺结核，它容易引起很多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，是搁鼻子引起的，搁鼻腔。 所以我们在防范各种传染病的时候，都主张戴口罩，这原理就在这呢哈。 戴口罩挡啥呢？挡病菌啊。为啥挡它？怕它搁哪进来呢？怕它搁鼻子进来。 对对对，我们那个防毒也要戴这个防毒面具哈，都是把这个鼻子和嘴挡上。 实际这个口罩啊，很难挡住， 它是作用有限啊。 作用有限， 这无孔不入有一些。 对，就细菌是无孔不入的。 对呀、 那么这个有益菌，这个国防菌，这个7500亿在鼻腔里边，就在所有的黏膜上一个挨着一个，密密麻麻形成一层菌膜屏障，你这个虫进来，他们就分泌溶菌酶，这个酶能把这个病菌病毒它的细胞给它溶解了、融化了，它就死了。 你说它能合成溶菌酶，它还能分泌抗生素，病菌病毒那个动物吧都有本能，就说你看那些小动物小昆虫，有的是它的自我防范，敌人来了，哎，它分泌一种毒素，就说这个病菌病毒吧，不是都在那个土地上， 空气当中都有。 它不是说搁土地完了爬到你身上来了，完了爬到你鼻子里去了，它就在空气中飘 流动哈。 哎，所以古人吧，你说他写那个字儿都有很深的含义。那现代化制药，制药厂，我是搞制药出身的吗？那个药厂洁净区分多少级？有的叫10万级，有的叫100万级，百万级。 这对于什么而言呢？ 对于空气净化，你看，尤其是咱们生产微生态制剂的药厂，如果空气里头有病菌，你在这繁殖有益菌，你是不是他也来占位来了？他也来凑热闹来了？是不是把他也繁殖出来了？ 趁机而入了哈！ 趁机而入，一个把他也繁殖出来了，然后你把它吃了，把病菌吃进来了，你这个不是麻烦吗？ 嗯， 所以。 无处不在哈， 无处不在。 嗯， 所以生产微生态制剂的药厂，空气净化的级别要求更严格，比生产一般的中药西药更严格。那怎么知道你这个药厂空气里头干净不干净，有没有病菌？它有检测办法。它怎么检测呢？那个有培养皿，就好比就这么一个小盒，它是这么大，里头装上细菌喜欢吃的培养基，就像什么牛油膏啊， 哦， 什么的哈，然后 这叫培养皿， 这个培养皿在这个药厂啊，不同的部位，你看东边、西边、南边、北边，就不同的位置啊，你就拿这个就在里这么晃，就这么晃，这么一晃吧，空气里边的病菌就一下就给沾上了。你看你没看着哈，但是它能碰着它，一碰就把它沾上了。嗯，你晃完了，然后拿回去。就把它那个在那个 显微镜， 不是显微镜，在那培养室、培养箱，放在那个箱里头培养。 哦， 因为这不是有营养的吗？ 有食物了哈。 哎，之后再给它温度， 就是诱饵哈。 不是诱饵，有了培养基了，在这个培养箱里头，完了然后培养，看看这个空气里头有多少。等到第二天，你一看它长菌落，那病菌呢一沾上，它在那样就繁殖了。 肉眼能看见吗？ 能看见 的，肉眼就可以看， 肉眼能看见呢。哎，你再搁显微镜，那就更明显了。搁显微镜就能看出来来的是啥菌了，你沾来的是什么菌了，是大肠杆菌还是痢疾杆菌，还是肉毒梭菌，还是沙门氏杆菌，是不是？ 根据形状来判别吗？ 它这个不同的病菌，它有不同的形状。哎，它用这种办法来检测，看你空气里头污染到什么程度。你这药厂空气污染没污染？ 这是药厂通用的办法。 对呀，国家就这么要求的，空气必须净化，要不然那个药厂里边的空气跟外边药厂外边的空气它俩是一样的，那里边含的病菌就多了，你生产出来的产品那含的有害菌就多了。 因为你这里边有这个病菌喜欢吃的。 嗯，对呀。那不是他因为喜欢吃的他来的，不是，是你这么逛给他创上的。它不是因为你有好吃的，哎，它自己来了，不是，你就这么晃，一下子就把它给粘上了，然后一培养，就知道这个药厂空气污染到什么程度，你合格不合格，不合格不让你生产，你净生产出培养出来的都是有害菌，那吃了就反而得病了，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就是多数情况下都是搞空气净化器，就是这个药厂里边的空气啊。是通过净化器进来的，净化器 要过滤， 要过滤， 这个病菌就挡在外边了， 对 吧？ 这个空气不能可哪都能进来，往里进气那个地方是有过滤的装置，有过滤装置，把这个病菌病毒啊都给它隔在外边，进来的空气就封里边没有虫。 那这个培养室啊，这个密封要非常的严密啊， 药厂密封要严密，不是培养室，整个生产的药厂密封要严密。所以工人上班为什么要穿白大褂，要第一次换衣服，然后要洗浴，上班得洗完了还得再换衣服，所以这个鞋得换鞋，头发都得包上，都得洗澡，把那细菌都得洗下去， 每天都是啊， 每天都是啊。 就怕你把病菌带进去，咱们身上都有细菌呢，说你带着这个细菌你进里头去繁殖微生物去了，你不把它繁殖出来了吗？就是说空气里头有病菌，说瘟疫传播，说埃博拉怎么能传播到中国，有的是高人传播，有的是空气传播，说瘟疫爆发那非常可怕，为什么可怕？不通过人就能刮过来，刮风就能刮过来，空气里边就有这种病菌病毒， 所以保护这个关口， 鼻子一个关口，咱不能安一个空气净化器啊，它实质就等于空气净化器了，就这些个国防军在整个黏膜上就拔子，病菌进来一个，他们就合成溶菌酶，就杀死一个，不让它占位。他们合成1000多种酶，其中有一种酶就是专门消灭病菌病毒的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 你看病菌病毒，你搞药杀不死，这个它的天敌能把它杀死，合成的这个酶能把它杀死。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酶来制造一些药品啊， 酶也可以制造很多药品呢。但是这个酶你不如这个菌好啊，酶1000多种，你能造1000多种酶吗？你有这一个菌，这1000多种酶就全解决了。什么叫酵素呢？酵素就是菌合成的酶，这是酵素啊。那么呢，鼻腔有了这些个国防军把守，进来的病菌就没有办法占位了，他不愿在这占位。我小时候农村长大，这个农村我们家养那个老母鸡哈，就抱那小鸡仔一窝哈，他们在一起，然后你说上市场我再买两只鸡跟他搁一起，不行，他俩合不到一起去，就他这窝吧，说见到他们就倒，就倒死为止，就天天倒， 不容他， 不容他。你是外来的，你看你这个老母猪下一窝小猪崽儿，完了长大了，你在外边再买一头猪再放在这里不行，他们就整天掐的 排斥， 排斥。你鼻腔里头与生俱来的这些个有益菌，这些国防菌，空气当中又来一个，因为鼻腔里边的都是厌氧的，厌氧的又来一个耗氧的来了，这是一个不速之客进来了，他不能让他在这占位，他要一占位这个地盘就塌的了，他就在这块制造有氧环境。那么鼻腔里的这些与生俱来的呢，他们是厌氧的，就没法生存了，就被他赶走了，所以他们呢就阻止他进来，这是动物的本能啊，很奥秘的，咱看不见，他们互相博弈，这个来保护我们这个国家，保护我们的生命，那咱都不知道，愣是不知道，这有了显微镜才知道，拿100万亿在保护我们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还伤害他，完了老用抗生素去消灭他，是吧？我们在帮敌人的忙，我们的健康，你说不是在帮敌人的忙吗？是吧？那我这么讲完了，大家不就明白了吗？所以这个鼻炎，啥叫鼻炎？没有病菌在里边占位，你说它能发炎吗？是病菌占位了，是有益菌抵挡不住，要么就是老了，要么呢就是你把它伤害了，伤害着它了，要么呢就是你把它碰破了。你不信，你拿一个什么东西把里边，把鼻子腔里边哪块碰破一下，碰破这块就把菌膜屏障打开了，打开了这块就没有国防军保护了，哎，这个病菌病毒趁机而入，它就在这占位了，它就在这定植了，然后就繁殖了，就发炎了，发炎了才叫鼻炎。你说没有病菌它能发炎吗？不发炎能叫鼻炎吗？那鼻炎有多少种啊？鼻窦炎是吧？那鼻窦里边病菌进去了，在里繁殖，里边化脓，鼻窦炎的人醒出的鼻涕就像脓似的，这就叫鼻窦炎。过敏性鼻炎还有萎缩性鼻炎，那过敏性鼻炎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整个体质，过敏性体质，这个容易过敏，一碰到点什么刺激，哎，它就过敏，所以是过敏性反应。你看拿药治， 你看有几个把过敏性鼻炎给治好的？ 过敏性的疾病很多很多。 那很多，其中鼻子就有过敏性的疾病。过敏性的疾病什么表现呢？特别爱打喷嚏，一个劲儿的打喷嚏，打完喷嚏就流鼻涕。你膏药治治看，你看有几个治好的？为啥他治不好呢？ 嗯， 为什么治不好？这个平衡解决不了，他只能控制。原来四平的一个化工总厂的一个党委书记退休以后，然后呢他说我在家没事儿啊，他说我在家待着也没事儿，我是这个化工总厂的党委书记，那在管理上有一套能力啊，有一套经验呢、啊、有一套方法啊，他就主动来找我，我一分钱我也不要，我就帮你们，我在家待着是待着，待着太难受，我还不如干点啥，我干点啥，我干点有意义的。完了，然后呢就来到咱们那个公司了。那个时候呢我才发现他是过敏性鼻炎，他说他的过敏性鼻炎吧，不知道用微生态制剂能解决过敏性鼻炎， 只知道是调节胃肠疾病， 全国的人是吧，包括医生啊，只知道有益菌对肠胃有好处，帮助消化吸收，说至于治啥病那不知道的人还有的是， 不知其一不知其二哈， 对，不知道治啥病的人有的是，是吧？来了，来了，他就学，他那过敏性鼻炎达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说有一年呢，就犯了那个病了，就打喷嚏啊，像打雷似的，在那康康那么响啊，而且连着打，不是打一个完事啊，他说一打就多长时间呢？哎，他说难受死了，他说还不是没事的，在那待着闲没事打打也行啊，吃饭也打，喝水也打。 那没法正常生活和工作了。 对了，没法正常生活了，睡觉打，打的睡不着觉，你说这麻烦不麻烦？就是后来就做了手术，做了手术也不行，然后就没有办法了。他说他们家呀，到处是手绢啊，因为他老打喷嚏嘛，所以一打完了就鼻子那刷就出来了，怎么办呢？说找手绢去，那来不及。说到处是手绢，在哪块打都能抓到手绢，打完了随手就能找到手绢，哎，赶紧擦。 这真痛苦啊哈， 你看， 嗯， 能到这种程度，我知道最后之后，你把这有益菌，一是吃，一是把它泡成水往鼻子里滴，我说你试试看， 和眼睛是一样的， 一样 外用， 内服外用，这个不管什么鼻炎都是内服，从外边往里滴，你到药店去买一个， 一天大概要滴几次，每次要滴多少呢？ 这个都没有准确的，多点少点都没事儿，你滴一次也行，你多滴几次就更好，不怕次数多，你就上药店，有的那个就专门往鼻子里喷的那个小喷雾器，它里边装的那药水，你把它倒它，那个水它解决不了鼻炎，你把这个微生态制剂，你打开高温水泡上，泡完之后吧，那个菌粉培养基它就沉淀到底下了，上边的上清液。你把那上清液倒在小喷雾器里头，然后你一压那个按钮上一摁，那小喷头你插在鼻子里头就往里喷雾，喷那气雾， 那个有益菌就进去了， 这就全喷进去了。 哦哦哦， 鼻窦炎更明显，鼻窦炎更明显。 鼻窦炎是不是会引起头痛啊？ 对呀，那个病菌在那个鼻窦里头，在那鼻腔里边它繁殖啊，里头化脓，为啥醒出来焦黄焦黄的？那是脓。你说还有什么是黄的？要是红的是血，那就是脓。那什么是脓？是病菌的尸体，鼻黏膜糜烂，体细胞阴那个细胞死了，和那阳死了，和那病毒病菌的细胞死了，最后都是脓。脓是尸体，没有细胞烂就没有脓。那么呢，这个病菌你搞那个抗生素，你搞药，你去把它杀死，人类没有好受的病， 糖尿病、 对， 包括你说的这个慢性鼻炎，很难去根儿啊。 大病小病，叫病就难受，就没有一样不难受的病。 是，是好受就不叫病了。 对，就不叫病。就是说要真好受的话，没事干多点点病啊，多好多舒服。得点啥病都难受。 嗯， 就是你拿药撒，它就产生抗药性，所以鼻炎就治不好。它不怕药。就跟那老鼠不怕老鼠药一样一样的，他就怕猫。你就把这个天敌搞小喷雾器一喷进去，哎，他就傻了。很快，这个糜烂的面就长出新的黏膜。那么这个鼻炎最严重的 是萎缩性鼻炎。我这个就得过萎缩性鼻炎，这个我得萎缩性鼻炎呢，不是一下就得了萎缩性鼻炎，它是由慢性鼻炎引起的 啊，转变了， 哎，转变。但小时候吧不明白， 嗯，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，在小学念书的时候，我擤那个鼻涕跟别人就不一样，我擤出那个焦黄啊，啊，那一滩一稠，特别粘稠。但那个时候没理会儿，哎，什么伤风啊、感冒啊、鼻子不通气儿啊，那说啥懂啥叫鼻炎呢？就发现呐，擤的鼻涕哎焦黄。到后来到这个中学毕业回到农村，就参加劳动以后，那时候家庭条件不好嘛，就想多挣点工分让家呢好起来。完了干活吧就不要命，这个伐米，农村那个伐那个土稻子，就打完场以后啊，长圆那个地上落下的那个稻粒儿，完了把它往下扫，在那土上沾那个扫，一扫吧就把土也扫来了，但是长圆面积大呀，把它扫完了那一大堆呀，这装那个都是装几百麻袋都，这里头有土啊、有稻子，那怎么整呢？就得搞伐米机，伐第一遍吧，就是把土碾碎，搞伐米机把它碾碎，就土面子就出去了，稻粒儿呢就下来了。就用这种办法，然后我就做这个伐米，我们几个人那一伐呀，几天几夜呀，那个屋那个土啊，那夏天前是夏天前，就那屋子对面看不着人，就全是灰，那时候啥也不懂啊，也不戴个口罩，就那么那你说往里这么细的，你说是什么，就那灰尘呢、而且是几天几夜，就是人不能无知嘛， 那个年代啊，没办法啊， 就为了多挣点分儿，这个也不愿意换人，就坚持这活，谁都不愿意干，那里头那么大灰，谁愿意干呢？咱不懂，哎，就在那坚持，坚持几天几夜，把你困的呀，往里头倒那个土稻子，往那个把米那装那个稻子那个斗子，往里倒的时候，就有时候就困了，呼悠下子，把它贴满了，往那个麻袋上一坐，就睡着。 黑天白天那么干啊？ 哎，黑天白天，什么时候这一斗子发霉了？它一没了，那个米斗子声啊就空声，装满了是实声，你听不着。它一空声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你就听着了，醒了，醒了再装满了，完了一坐呢又睡着了，就这么的发了几天几夜，等都发完了，哎呀，那人呐、困呐、累呀、呛啊，那脸呐就是土脸，灰头暴尘的， 灰尘全吸进去了， 全吸进去了。 就那时候做的病， 完了后来都洗完了，上那个河泡子，上河套去洗澡去。哎呀，进那河里头，那水湛青湛青的，那时候水呀、没有污染，啊，就觉得老好了、完了就往鼻子里吸那水，鼻子已经不通气了，就那都是灰堵满了，就往里吸呀吸呀吸，就把那个都淹湿了。完了再往出醒，醒出那一桶全是灰尘，全是土，这个醒出一桶，那个醒出一桶，都是灰。你想想，进到肺子里多少，进到气管里多少，成了以后，我这鼻子。我发现闻不着味儿的， 做病了， 就做病了，就闻不着味儿了。逐渐逐渐的，后来黏膜就萎缩了。 干那么多活能挣多少工分，多少钱呢？ 那时候啊，挣不着钱呐、就是有的时候啊，赶着减产的时候还倒刨嘛，往回找嘛，就年年看不着钱。那时候是那就大锅饭，大帮轰，家家呢粮食也不够吃，也看不着钱。那时候我不说吗？都十八九岁了。中学都毕业了，都参加劳动了，穿老破衣服啊，四周哪都肉肉啊，整天抬不起头。说过五月节，我爹一看我太寒碜了，一家给五块钱，是买咸盐下酱的。 哦， 哎，我爹呢就把这五块钱给我了，说你去买件衣服穿吧，要不然吧，你看还没有背心儿，啥都没有，搁那个破上衣，搁哪都能看着肉肉，你说那就抬不起头。去商店买上衣的时候。我们一小帮年轻人都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小小子就相互磕碜，不跟人在一起走，就在后边离老远，就我一个人在后边跟着， 就自卑了啊， 就特别自卑。眼瞅到商店了，一瞅这比要饭的还难看，怎么办呢？在后边偷着把那窟窿啊或者都系，凡是大窟窿吧能系的全给他系上，这衣服像织个网似的，就这么系完了进商店，感觉好像还有点脸面，那个感觉比那大窟窿强点，你说那不跟要饭的一样吗？就那种环境，一心呐、想让家好一点， 多挣点工分， 吃苦受累哈。 这鼻子呢，后来就发现黏膜就开始逐渐就萎缩了。萎缩以后吧，它的分泌物，就咱们说那擤的鼻涕，这个鼻涕就擤不出来了，在里边吧就开始结痂，那个叫定嘎、长嘎， 萎缩了哈， 萎缩了 就出不来了， 这是不出不来了。逐渐吧，擤不出来，它时间长了就堵住了，就不出气儿了，就得搞嘴出气儿。搞嘴出气儿，你看说话一听那就是鼻炎，你只要一说话就能听出来鼻炎， 声音不正了。 声音不正，鼻子不通气儿，难受，憋难受， 晚上 睡觉吧得张嘴得喘气儿，着急，怎么办？没有别的办法，就每天呢搞水往鼻子里吸，使劲往里吸，吸时间长了就把它阴湿了。阴湿了再使劲一个一个醒，等着醒出来的时候吧，就是一个桶，这回不是黄色的了，是绿色的，是绿的，当当硬啊，硬了，特别硬，一边醒一回，醒完了就开始出血， 结痂破了 对，结痂破了，闻不着味儿。每次我到新华书店去啊，我别的都不看，那时候买书买不起，我就把那些医学的书啊，我就翻到五官科找鼻炎，我就看，每次去吧，看完了就走了，把书再给人放回去。就是说，这种症状叫萎缩性鼻炎，就是鼻黏膜萎缩，醒不出来，结痂是绿色的，梆梆硬，就对上号了啊！我知道这叫萎缩性鼻炎。 那时候没条件去医院， 那书也说医院没有办法，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，说到医院一治就好了，没有。就说萎缩性鼻炎是最难治的，是鼻炎当中最严重的。你看，细胞萎缩了吗？黏膜萎缩了，就细胞萎缩了吗？就是发生变化了吗？我说后来呢，我就去看那有什么买那现成的药啊。他说什么敌鼻净啦，就那些个药店卖的所有的关于鼻炎的药，我没看书之前吧，我就按个都试过了。后来看书之后吧，我才知道，他说那敌鼻净萎缩性鼻炎越敌越厉害，越敌越厉害。后来就不敢敌了。后来我就得到一个方，这个方啊。到现在我还记得哪几味药，他说这个是专治萎缩性鼻炎的，中医不叫萎缩性鼻炎，萎缩性鼻炎呢是现代医学，是西医给起的名，炎吗？ 西医的术语哈， 西医的术语，中医的术语叫鼻渊， 鼻渊犯愁的， 是那个深渊的渊，鼻渊。我这么一对照，鼻渊的症状跟萎缩性鼻炎，他俩就是一种病。那个鼻渊有一个方，这个方呢。完了我就自己配，按照他说的我就自己配，就是主要是独角莲啊、独角莲、薄荷，这个冰片、香油，这个这么还有几味、 这个、几味，这个挺普通的、 挺普通。把他那个独角莲呢粉碎了，加香油、加薄荷、加 是外用的， 加冰片，完了外用，然后自己配完了哈、用的棉签就往里上。这个独角莲呢，那是最疼的，独角莲。那上来的骨头疼，是上到了以后不是肉疼，是骨头疼，就觉得骨头疼。我们家我母亲就年年种独角莲，那独角莲长有一人来高，一吨一吨的。 为什么要种它呢？就是自己用啊。 就是因为我母亲呢、你看她不没有文化哈、就是过去家庭啊都有点小方，都种点小中草药，就是有点啥病哈、 你想办法了， 就是你自己就没有钱看病吗？就自己弄一弄，有的就好了。 就是常用的这些药哈、能够种植的， 像那个我们家种的独角莲，我知道的哈，我妈经常就是哪块长个叫钉豆、钉毒，说长钉， 说老百姓常说的疖子是吧？ 好像和疖子不一样，关键它长的部位，它这个部位吧，就怕长在这个三角区里头，在这个三角区里长的可能叫钉，你在屁股上长的可能叫疖子 哦， 在这个后边。这个亚门穴长的可能都叫钉， 跟位置有关哈， 哎，和位置有关， 淋巴比较丰富，感染啊。 对，我的亲姑父嘛，那个参加过抗美援朝嘛，他就在鼻子里头就长这么一个，叫疖子也好，是叫钉也好，然后就弄破了，弄破就死了，就这三角区长东西， 那怎么是发生败血症了？ 对， 怎么死了？ 就三角区长的这些东西不能随便把它碰破， 这个、小的时候也听说这个， 碰破就有生命危险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北京一店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一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，电话 010-5618-1343